世界残忍，会让彼此突然变得陌生。冷冷的世界里，我一个人冻结了泪痕，你是否还心奋不顾身，却接受了现实的混沌。以为还有着倔强的灵魂，却发现失去了最初的单纯。你还是我最爱的人，心里最应在乎的人。我去演完这剧本。如果爱情不再残忍，世界会褪去伤口。请勇敢面对人生，一起翻过昨天，让爱永恒。熟悉的熟悉的气氛，又让彼此打开爱的心门。路过的分岔口，不怕沉沦，捡起了自尊，擦干净泪。奋不顾身，去接受了现实的混沌，真的还拥着倔强的灵魂，去勇敢的守候最初的爱情。你还是我最爱的人，心里最在乎的人。我完结剧本。如果爱情不再残忍，世界会褪去伤痕。请勇敢面对人生，一起翻过昨天，让爱永恒。啊呜呼，在乎的人，我愿意尝遍所有可能，去演完这剧本。如果爱情不再残忍，时间会褪去伤痕。 过了